It's 4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您一块儿来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piece of news on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then we are going to review what has been covered previously. 没错，我们今天要介绍冰球项目的一些进展啊，其实更多是有关于世界顶级冰球联赛的消息。 那我们首先先看一个词叫 NHL, 这个会出现在我们要听的这一段报道中。 没错，什么叫做 NHL? 它是一个组织的缩写，这个组织的全称叫做 National Hockey League。 什么叫做 National Hockey League? 是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的意思。好，那么 Hockey 呢，这个冰球呢，其实是在比较北边的，就是比较冷的国家地区非常流行的一项运动。那么冰球呢，在我国有那么普及吗？因为我国的北方，大家谁是东北，来自东北的听友， 就是它得有自然环境自然条件才能开展民间的这一项活动嘛。您像刚才您提到北美，像加拿大这些地方本身就是气温比较低的，而且经常下雪的， 是 有冰面这样的条件的，那么冰球可能会更加流行一些哈。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听到的新闻中呢，会提到两个冰球队， 一个是波士顿棕熊， 是 有冰面这样的条件的，那么冰球可能会更加流行一些哈。 好，那么我们一会儿听到的新闻中呢，会提到两个冰球队， 一个是波士顿棕熊队， 还有一个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火焰队。 哎，您听这两个名字也感觉特别动感，特别有画面感哈。一个叫棕熊队，其实听到棕熊我倒是想到北极熊了，比较抗寒。 好，那么这个英文呢，这个队的名称是 Bruins, B-R-U-I-N-S。 而卡尔加里的火焰队，火焰这个单词许多同学都比较熟悉，叫 Flames。 好，那么这两个队怎么着了呢？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则新闻。 The title of today's passage is National Hockey League aim to establish hockey culture in China。 The National Hockey League, NHL, is working to establish a hockey culture in China, the world's most populated country, by bringing professional hockey players and matches to Chinese audiences,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port. The Boston Bruins and Calgary Flames participated in the 2018 ORG NHL China Games in Shenzhen. They'll then travel to Beijing for another match before returning to North America. NHL Deputy Commissioner Bill Daly said, The way I view it is we are 3 years into a strategy to build a hockey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A delegation of NHL employees and NHL alumni traveled to China in 2015 to begin working with local schools and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hockey. Daly said,For us to make hockey relevant in China, it's more of a two-pronged approach. It's a lot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markets, where hockey is developed. I think we have to be committed to grassroots youth hockey. We have to work with other parties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on that. Daly said the NHL wanted to bring the world's greatest players, the world's greatest teams, to China so the Chinese audiences can see hockey at its highest level. He said it is important to expose players and teams in person. The NHL's China strategy is to both targe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grow the league's brand globally and to help the game grow in China as part of the winter sports development in advance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 league has contractually agreed to host preseason games in China in 6 of the next 8 years. It has also agreed to develop learn-to-play programs and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including sticks and balls for ball hockey games. 好的，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一篇有关于北美冰球联赛的英语新闻给大家讲解完了。我们知道冰球项目也是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比赛项目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冰球项目目前的一些情况。 好，首先咱们来看题目 National Hockey League 就是 NHL 全拼 Aim to establish hockey culture in China、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为了在中国建立冰球文化。 The National Hockey League NHL is working to establish a hockey culture in China、目前呢，这个 NHL 北美的冰球联盟正在积极的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冰球的文化，而中国呢 The world's most populated country、是一个同位语解释，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 populated 是一个形容词，人口众多的意思。 By bringing professional hockey players and matches to Chinese audiences， 这是通过把职业的冰球球员和比赛赛事带给中国观众。好，这是他的第一段。接下来呢，他说 Earlier, the Boston Bruins and Calgary Flames participated in the 2018 ORG NHL China Games in Shenzhen. 好，日前波士顿的棕熊队和卡尔加里火焰队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2018年中国北美的这个冰球联赛。然后呢 And then they'llTravel to Beijing for another match before returning to North America. 之后呢，这两个队呢会去北京，然后呢举行一次比赛。接下来呢，他们就会返回北美。那么 NHL 有一个官员叫 Deputy Commissioner Bill Daly， 这个叫 Bill Daly 的整个的冰球联盟委员，他呢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The way I view it is we are 3 years into a strategy to build a hockey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好，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有3年的时间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冰球基础设施。 哎，这里有一个词叫 infrastructure， 它的意思就是基础设施啊，包括健身设施啊。这种比赛设施啊，都可以叫做 infrastructure， 这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词。我们来学习一下，它的拼写是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 好，接下来他说 we are 3 years into a strategy， 这个 into 是怎么回事呢？ 进入进去吗？ 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有3年的时间进入了之后呢，他就提出来这个3年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他说 A delegation of NHL employees and NHL alumni traveled to China in 2015 to begin working with local schools and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hockey。 我听出来了，是 in 2015， 从2015年开始的 to begin working with local schools and the government to introduce hockey。 也就是说呢，从15年起在中国开展冰球项目的推广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到了18年呢就已经有3年了。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3 years into a strategy， 这个 strategy 是战略，也就是这个战略开始已经进入到第3年。那么2015年的时候 NHL 它的员工以及 alumni 呢是校友的意思，那么因为他这个 NHL 的队员选拔是从学校一级一级选拔上来的，就是校队这个体系，所以他用了 alumni 这个词。那么由员工 NHL 的员工和校友组成的代表团在2015年就来到了中国，并且呢开始与中国当地的政府共同引入这个冰球运动项目。紧接着呢，他又说 For us to make hockey relevant in China, it's more of a two-pronged approach. 那这个 two-pronged 是分叉分支的意思，那 a two-pronged approach prong 加上 ed， 同时呢 two 和 prong 之间有横线，做一个组合的形容词，这个是分叉的方法， 和策略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汉语常说的双管齐下的策略，就是我们要把冰球这个运动项目与中国建立联系，那我们就需要是双管齐下。 For us to make hockey relevant in China, it's more of a two-pronged approach, Tally said. It's a lot different from European markets where hockey is developed. I think we have to be committed to grassroots youth hockey. We have to work with other parties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on that. 好，那么接下来呢，他继续说呢，在欧洲呢，冰球市场其实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呢，在这一点和中国的市场有所不同。这里边用了一个定语从句 ，where hockey is developed， 也就是说，在欧洲的市场，冰球这项的运动已经是发展的非常好了。所以呢，他说我们在中国呢，就需要从年轻人开始，而这个年轻人呢是。Grassroots 草根阶层啊，然后 we have to be committed to something， 就是我们必须要致力于某事。这个 to 是介词。好，他说 I think we have to be committed to grassroots youth hockey。我们要致力于从草根年轻人这个冰球运动开始。We have to work with other parties。 这个 parties 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比较熟悉， 这个是党的意思吗？ 不是党的意思，也不是你去开的那个晚会。 那今天在咱们这篇英文新闻里面，有关于体育的，有关于冰球项目的，这个 party 是什么意思呢？ 好， party 呢就是相关方的意思，它是一个可数名词。比如说你要是起草合同，你会有甲方和乙方，那这时候甲方就是 party A， 乙方 party B， 所以呢这个 party 是相关方。他说 we have to work with other parties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on that，意思就是我们要与相关方一起合作，那么这个相关方呢还必须有这个意愿也去推广冰球这项运动啊，我们与这样的相关方去合作。 Daly said the NHL wanted to bring the world's greatest players, the world's greatest teams to China so the Chinese audiences can see hockey at its highest level。 那么 NHL他这个北美冰球联盟呢，想把世界上最棒的球员以及世界上最棒的球队引入到中国，这样呢，以便于让中国的观众可以看到最高水平的冰球赛事。然后他说呢 ，It is important to expose players and teams in person。啊，同时他认为把球员和球队就是真人带到观众面前，其实是至关重要的。这个 in person。person 前面没有任何的冠词，这是一个固定的词组，就是亲自怎样怎样啊，这是 in person。 比如说我会亲自给你送去这份文件，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in person。 I will send the document to you in person， 也就是我会亲自去，我不是说通过快递啊或者是邮寄的方式给你递过去，而是我人举着这个文件送过去，这是 in person The NHL's China strategy is to both targe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grow the league's brand globally and to help the game grow in China as part of the winter sports development in advance of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好，那么这个北美冰球联盟它在中国的战略是怎样的呢？是两件事儿，就是 both 一件事儿 and 另一件事儿。那我们先看第一件事儿 ，is to both targe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就是面向商务的机遇，也就是从这个商务的角度去推广。然后呢，它就是指什么呢 ？That will grow the league's brand globally， 也就是会令这个NHL 联盟的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扩大啊，这是指它的商业方面的策略。第二件事儿 ，and to help the game grow in China as part of the winter sports development in advance of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也就是让这个冰球的这个项目呢，在中国继续发展。作为什么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冬季体育运动发展起来。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帮大家再巩固和梳理一下本周在冬奥英语日播版节目中学习的一些词汇。 好，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词叫 concurrently。这个单词呢看着比较长，但是其实如果是分一下词根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看清楚它的意思。第一个呢就是 current 就是目前的出现的意思，而 concurrent 看就是 con 这个开头呢，它就是一起的意思，那么 concurrent 它就是同时出现的意思，也就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的意思。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听的这句呢，他会说 They were the first Winter Paralympics to be celebrat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Olympic Games。 那就是他们是第一次的冬季残奥会会与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同一时间举行的。 这个是 concurrently。 好，另一个词我觉得要注意的呢，就是举行比赛，它的这个动词和这个宾语的搭配，在英文里边除了 host hold 还会用到一个 celebrate 庆祝的意思。那通常呢我们会接一个节日啊，但是这里边呢它用的 celebrate 后面却接了 Olympic Games 这个体育赛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用这个 Olympic Games 的时候，他们是把它作为一个节庆喜庆的活动来对待的，所以他会用 celebrate Olympic Games。这一点大家一会儿在听的时候也请格外留意。再接下来呢就是 ever 这个单词啊，我们知道这个 ever 它是有这个曾经啊永远啊，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强调，比如说在文章中呢，他说 They were also the first ever Paralympics at any event in France。 这里边 ever 就强调这个是以前从没有过，这是第一次啊。这个 ever 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那我们也比较熟悉有 forever 就是永远，那这时候 for 和 ever 两个单词放在一起，没有空格也没有横线， forever 它要连读。 好，那么复习完了这些单词，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涉及到这些词汇的一篇关于冬季残奥会的英文段落。The 1992 Winter Paralympics were the fifth Winter Paralympics. They were the first Winter Paralympics to be celebrat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Olympic Games. They were also the first ever Paralympics at any event in France. They were held in Tennis and Albertville in France from March the 25th to April the 1st in 1992. For the first time,Demonstration events in alpine and Nordic skiing for athletes with a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biathlon for athletes with a visual impairment were held.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复习的这一部分冬奥残奥会的介绍。 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拓展您的冬奥知识，并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奥运主题歌曲，叫做《我和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